白灵灵的那布伞伞穿在妹妹的身，哥哥俩那个只能像你一见也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俩哈傻俩哈妹这你在哪个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

青枝绿叶长得个好，还有红的是个花轿，还有绿的是个枝梢。

Thank you. 上了 Oh. 无